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回忆了他的一段童年时光。在那段回忆里，有一只狗曾与他为伴。到底是因为什么让他几十年来都不能忘记他的那个小伙伴呢？欢迎光临。哟，我帮您拿东西吧。 哎，谢谢啊。 这么大的玩具狗，送给孩子的吧？ 是啊，给小孙子买的，他明天不是生日吗？我到商场这么一看呢，一眼就相中这只了。哎，主要是太像了。 像？ 他特别像我当年养的小虎，所以一看到这个玩具啊，我眼泪差点掉下来。 小虎是您过去养的狗？ 对，是条好狗啊，特别通人性。在那个年代，要是没有小虎陪着，我可能都活不到今天呢。 啊？ 那都是1969年的事儿了。那年我才9岁，当时正是动荡的年代。我父亲本来在县城的邮电局做领导，但是运动一来，我们一家八口啊就被下放到了农村老家。农村老家特别穷，大人忙活一天也赚不了多少钱，根本就不够一家人吃饭的。其实我们也可以就近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农村安家落户，但我爸妈说老家人好啊，穷点儿苦点儿也没关系。我本来是有点不大乐意的，不过呢，刚到老家呀，就是刚到火车站，哈哈，我就知道我爸妈说的没错，哈，老家人确实是很好，哎，好到都可以忽略吃不饱的问题。 嗯，老家人特地到火车站接你们了？ 哎，差不多就是这意思。我记得当时啊，我们从城里搬过去好多家具啊，总得过日子嘛，到乡下啊。老家的父老乡亲来了好几个人帮我们一块儿搬。哎，你是不知道啊，他们来一趟火车站呢，要先走5-6里的路，还得划船过一条江，然后再走1里路才能到车站呢。我爸妈看他们为我们家辛苦了半天，就说请他们吃顿饭。哎，结果呢，他们都笑一笑说不用了，都是乡里乡亲的帮帮忙，应该的。后来家里收拾的差不多了， 村里辈分最高的老奶奶啊，还送了一只小狗崽儿给我们家，那可是他家养了10年的老母狗刚生的第一窝小狗崽儿。我们推辞了半天，可老奶奶说啊，说狗来富啊，这小狗能给我们家带来好运，我们也觉得这是人家一份心意，再推辞那就不合适了，所以就收下了。 他就是您刚才说的那只狗？ 对，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啊，这小狗啊特别小的，哎，看着呢也不大聪明，我以为就是乡间那个啊，咱们说中国土狗，也没指望它能看家啊护院。哎，后来我听说呀，那老奶奶家的老母狗身上啊有猎犬的性子，看见什么熊啊野猪什么的猛兽也不害怕，还有人想出高价买老母狗，老奶奶都舍不得。不瞒你说啊，我刚知道这狗长大以后能像猎犬一样，我特高兴。哎，然后我又想啊，大人们说老虎是山中之王，我呀就给它起名叫小虎，希望他以后啊就算碰见真的大老虎也能大战300回合。哎呀，我那会儿就像疯魔了似的啊，天天抱着他念叨，小虎啊快点长大吧，哎，你长大了带我打老虎去。嘿，你还真别说啊，他好像就能听懂我的话似的，哎，长得还真是特别快，这越长啊也不像小时候那么看着傻乎乎的了，哎，一大了身上就透着那么一股子机灵劲儿，哎，还真像猎犬一样特别好斗。您像有时候进村的什么黄鼠狼偷鸡啊，哎，他都能给赶走了，还时不时的进山叼几只野兔子回来给大伙改善改善伙食。哎，其实现在想想，他能这么厉害，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啊 啊！什么原因啊？ 主要还是因为我喂的好啊！您想，当时那农村老家穷得很，几乎啊家家都缺粮，收成不好的时候啊，只能吃红薯啊，喝稀饭，弄点野菜充饥。你们这年轻人呐，没有经历过那日子。我们家是下放的，还有点安家的费用，哎，那些钱呢几乎都用来买高价粮了。我们家吃的那粮啊还稍微细一点，呵呵，每次吃饭的时候啊，我都把这个饭和菜汤拌在一起喂小虎，那时候哪有什么狗粮啊，是不是，就是人吃什么他吃什么。可是你想啊，那个时候连人都吃不饱饭呢，这小狗，哎，他的待遇就已经算是相当相当好了。 您爸妈也舍得？ 他们当然不同意让小虎吃这么好了，所以我就偷偷的把我的饭，哎，分给他一些。他好像也能知道啊，我对他特别好，所以老跟我形影不离，就像个保镖一样，哎，总是在我周围转悠。时间长了，好像还能听懂我说的话。我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特有灵气。 这么聪明啊。哎，那您都让他干什么了？ 干什么呀？捉老鼠。 啊？狗拿耗子呀？ 嘿嘿，还真不是多管闲事儿。当时啊，老家那边有好多耗子，尤其是生产队的这个粮仓里头，耗子都在那儿安营扎寨了。哎，他们也知道那儿粮食多。后来啊，不只是生产队的粮仓，连家里头都有，估计耗子那会儿也饿得够呛啊。我就想着，哎，要不然让小虎试试。 您那边没有猫？ 哎，还真没有听说谁家养猫的。那北方农村你看养狗的多的是，很少听说养猫的。这养狗呢能看家护院，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虎啊连黄鼠狼都能赶走，抓两只耗子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我得训练它。哎，我就先抓了几只，弄伤以后呢丢到地上让小虎去抓，练了不到10天吧，哎，它就会抓老鼠了。这样一来啊， 我们家是再也没闹过耗子，后来连生产队长都知道了，哎，就到我们家去跟我爸妈商量着，说让小虎晚上去守仓库。这队长啊也是个好人，知道我们家人口多，能干活的少，又是下放的，就说呀，小虎每抓到一只老鼠可以记两厘工分。 两厘？ 嗯，你可别小瞧这两厘啊，抓一只老鼠两厘，抓十只那就是两分啊。我那个时候岁数小，一天的额定工分啊也就是两分。你想想，哎，小虎一个晚上能抓十只老鼠的话，就等于我出了一天工啊。哈哈，有这种好事儿，我们全家当然很高兴了，赶紧就同意了。把小虎送去的头天晚上，哎呦，我高兴的睡不着觉，哎，就把小虎啊抱在怀里，絮絮叨叨的跟他说，从明天开始啊，你就不能睡在家里了，你要到生产队的仓库里去抓老鼠了，你抓住老鼠了就能挣工分，挣了工分呢就可以多分粮食，哎，多分粮食我们就有饱饭吃了。 听上去啊，小虎肯定没让您失望。 是啊，他从来没让我失望过。那天晚上他听我说完就伸出舌头舔我，好像在跟我说，都包在我身上了。嗯，我还有点担心他抓完老鼠会吃了，哎，就给他脖子上啊套了一个绳套，这是我们约定俗成的一种方法，就是告诉他抓的老鼠不能吃，你要是吃了就记不上工分了。结果啊，他还真的就照做了。第一个晚上啊，就抓了一大堆老鼠，嘿，那大个的有七八两吧，那小的有拇指那么大，哼，还都被小虎啊给堆在一块了。队长亲自数的，正好50只，相当于我爸一天的工分啊，等于我出了5天的工。 太能干了。 是啊，我也特别高兴啊，就偷偷的煮了半斤米饭犒劳小虎，而我们全家吃的还是清水煮红薯呢。后来我爸妈知道了，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小虎可能也知道我是因为他才挨着打，所以一直陪着我，还总是用脸蹭我。估计是怕我不高兴吧。 真懂事儿啊。哎，不过照他这个速度抓，仓库里的老鼠还不几天就抓完了。 哎，没错，他一晚上就能抓10-20只呢，到后来仓库里彻底没老鼠了。我记得队长还夸小虎啊是集体粮仓的卫士，村里人看见小虎啊都会喂点吃的，哎，甭管喂多喂少吧，反正是见到就夸。和我一块玩的那些小伙伴啊，看见小虎陪着我都羡慕的不得了。哎，我也高兴啊，所以到哪儿我都带着小虎。哎，也幸亏是总带着他呀，要不然我的这条命早就丢喽。 啊，出什么事了？ 哎，那年秋天呢，天已经很冷了，乡亲们开始上山挖柴兜准备过冬。 柴兜？ 就是树桩，挖出来劈开可以当柴火烧。 哦， 有一天上午，我带着锄头和斧头走了3里多去山里挖柴兜，那可真是深山老林呐，山路都是坑坑洼洼的，特别不好走。我那会儿岁数小，力气也小，没挖过柴兜，所以也没什么技巧，对着一棵樟树兜是又挖又劈，足足花了半天时间才挖出来，我已经累得都不行了。但想想其他跟我差不多的孩子，人家都在那儿坚持呢，我也不能示弱，哎，我就强撑着，费了好大的劲儿啊，才把它都劈成了片儿，啊，那得有100多斤吧。我一咬牙，挑上柴兜就往回走。当时太阳都要下山了，我也没顾上吃点东西，这走路都直打晃，何况还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呢。一不留神被一棵树根给绊住了，好家伙，这一下连人带担子一块就滚下山了。 啊， 哎，往下滚的时候啊，我就伸手乱抓，想着能抓住点什么就能停下来。 结果这手脚都被那山里的荆棘还有石头划的是鲜血淋漓的。到后来啊，我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后来是小虎去求救的？ 对，我迷迷糊糊的时候啊，就听见他一直在大声的叫，应该就是在给人们报信儿啊。他还时不时的在我身边呜呜呜的叫，还不停的舔我的脸，好像在说别怕，我不会丢下你的。哎，不瞒你说呀，我本来是挺绝望的，心想啊，这下完蛋了，就死在那儿了。毕竟那座山太大了，乡亲们就是找啊，发动大伙全上山找，可哪能就一定找得到我呢？可是这小虎却给了我希望。我那眼呢，根本就睁不开，得用尽了力气逼自己把眼睁开，为了不让自己再昏过去。刚开始啊，还正巴着想能不能站起来，可是身上实在是太疼了，连动一下都费劲儿。但我能感觉到小虎一直在用舌头舔我的伤口，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哎，后来我觉得手上脚上流的血都止住了。 那后来呢？有人赶过来了吗？ 没有，我也不知道躺了多久吧，总觉得过了几个世纪呢，就是没人过来。小虎啊，就咬住我的衣服领子，使劲的往外拖，希望能把我给拖回村里。先不说从山上到村里有三里多地，哎，你就说小虎才三四十斤，他怎么可能拖得动我一个九十多斤的人呢？他试了很多次，我那衣服领子啊都要被他咬烂了，他才撒嘴，然后就跑了。等我再睁眼的时候啊，已经是第二天的下午了。我一睁眼发现我在自己家床上躺着呢，我妈就坐在我身边。 是小虎去叫的人吗？ 当然了，我妈哭着跟我说呀，幸好是小虎跟我一块上山的。后来村里人发现小虎自个儿跑回来了，就知道出事了，然后也是他带的路。要没有他呀，我摔的那个位置根本就发现不了，况且山里还有野兽，要是再耽误一会儿啊，我就真没命了。后来我在床上躺了几天，小虎也没离开我，一直在我床边守着。我总想伸出手去摸摸他，可是使不上力气。小虎好像知道我的想法，哎，就走到我旁边，让我的手啊能够啊摸到他，还经常舔我，冲我摇尾巴，然后又蹲下去，就像个士兵那样啊守着我。哎，这么好的狗，我最后却对不住他。 啊，他后来怎么了？ 我们家在村里住了四年，后来我爸落实政策了，准备返城了。乡亲们还是特别热情，每天都来问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呢？啊，我们好帮着你们搬家具啊，送到火车站托运。全家上上下下都很高兴，哎，我也特高兴，因为我渴望读书啊。回了城里，不光是家里条件好了啊，父母的工作恢复了，我也能接着读书了。可是小虎不能上火车呀，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宠物托运，是吧？他肯定不可能跟我们一块走啊。一想这个我就烦得不行。而且就在这个时候，哎，我爸竟然说乡亲们要帮我们搬家，我们这一走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现在啊，家里也拿不出什么来，不如把小虎宰了，请大伙吃顿饭。 啊，这话他都说得出来。虽然我知道那时候大家不会把狗当宠物，可是好歹小虎也救过您的命啊。 所以我当时第一个我就说不行，态度很坚决啊。我说了，我说我已经把小虎啊托付给我们一个小伙伴了。哎，我妈呢也向着小虎，说这个打狗散场啊，这不吉利。哎，我爸呢也没再说什么，只是叹了口气。不过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啊，小虎就在旁边呢。 我就跟从前一样，舀了一碗饭，拌了点菜汤，放在他嘴边让他吃。那天他很反常，基本没怎么吃。 难道他真的听懂了？ 哎呀，后来我回想啊，可能还真是这样。而且第二天，这小虎就失踪了，一天一宿都没回来。我是真着急了，我从来没像那样恨过我爸爸。小虎一定是听了我们说的这些事儿啊，害怕了才走的。所以第三天一清早，我就出去找他了。不知不觉的，我就走到当年我出事儿的那个山里头。哎，突然我就听见一块大石头后面好像是小虎的声音，我就赶紧跑过去看。那一幕啊，真是把我给吓傻了。 怎么了？ 小虎正在跟一头野猪搏斗呢。 啊， 那头野猪啊，想想怎么也得有上百斤了，看起来特别凶狠的。嘿，我就不明白他们怎么就碰上了呢？一般遇到这种情况，躲还来不及呢。 那后来， 哎，他们斗得特别惨烈，最后啊，小虎是拼了命，终于把野猪给咬死了。可是他自己呢？他的肚子也被野猪给划开了，我一看呢，肠子都露出来了。等我过去抱住他的时候，他就那么直直地看着我，他哭了，我也哭了，我就抱着他喊他的名字，小虎，可是再也没有声音回应我。最后我把它埋在了那山上，那头野猪后来被我爸搬回了家，家里用野猪肉招待了乡亲们，但是我一口都吃不下去，因为那是小虎用命换来的，而且我一直觉得那是他故意换来的。 故意换来的什么意思？ 你没在乡下住过，你不知道，如果不是为了捕食啊，不是遇到了危险，野猪一般是不会攻击人或者攻击别的动物的。 您的意思是，是小虎主动袭击的野猪？ 对，他太聪明了，他知道我们家穷，才会时不时的从山里叼些野味回来给我们。他也一定知道我爸想拿出点什么感谢乡亲们，可又什么都拿不出来。 所以他从您家跑出去并不是为了逃命，而是为了…… 否则还能有什么解释啊？狗啊，有时候真的比人仁义的多呀。哎，真是越说越伤感了啊！我就是看到这个玩具布偶，我一下子想起好多过去的往事啊。 或许您今天能够买到这只布偶，也是上天特意的安排吧。嗯，您稍等啊，我想送您一杯鸡尾酒。是您的鸡尾酒，它是由甲类烧酒、葡萄柚汁和九味樱桃调成的，名字叫做斗牛犬烧酒。虽然我知道小虎并不是斗牛犬，但是我感觉它比斗牛犬还要勇敢，所以我想用这杯酒向小虎致敬。 谢谢。而且我们家小虎可比斗牛犬大多了。 能想象出来，光看这个玩具就不小呢。 不过小伙子，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年纪大了，太烈的酒也确实喝不了了。 您放心啊，别看这款酒的名字听上去叫斗牛犬，但是它的度数只有九度，并且也是稍微加热过的，您可以尝尝看。 哦，好。